个阴天，编织成片屋檐，让我躲里面，对你我没有抱怨。 我为你泡的咖啡额外加了甜，赶走夜的晕眩。 我为你准备一整年的喜悦，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。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，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， 让孤单解冻，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逗留。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，无条件的邂逅，脚印让幸福实现。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，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， 让孤单解冻，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逗留。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，条件的邂逅，爱到现在 刚好半身手，头低却微妙的感动。 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，零时差的拥有。喜欢躲，无条件的喜欢。